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智化抬头这么一看，进来这人，这穿着打扮，这个长相，他就知道了，这个人呐，那就是镇八方王冠雷英。所以智化抢不上前，深施一礼，小可智化拜见雷王冠。雷英呢，立刻用手相搀。哎呀，智寨主，你何必如此多礼呢？雷英可万万的不敢呐。啊，哎呀，王冠，小可我早已经知道您的大名呢，真是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相见，哎呀，这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哈哈哈哈。指代主，我也早就知道你的英明了。哎，过去那个病太岁张华就曾经跟我们说过啊，这是无缘相会。现在我知道你到了君山，又当上了新寨主了，这真是可喜可贺呀。啊，雷王冠，今后小弟不是一样在您的带领下大家共同辅佐着王爷吗？以后小弟要是有什么做得到不到的，说的对不对的，还请您多多的海涵，在王爷面前您还得替我多美言几句啊。啊啊啊哈哈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，你放心吧。这智化呀，为什么跟这个雷英如此的客气呢？智化早就听说了，这雷英啊，在王爷面前那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啊，是个大红人啊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我呀，先把他给哄好喽，一会儿我说话的时候背不住呢，他就能帮上我什么忙。这个雷英是怎么想的呢？哎，你瞧人家智化来到这儿了，嗯，也不用他给我送什么礼，就是眼睛里边有我，知道有我雷英这么一个人，哎，这就不错了。这将来啊，就是自己的弟兄，这就是好朋友。智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。两人正在这儿寒暄着呢，就在这会儿，从外边呼呼啦啦的又进了好几位。智化这么一看呢，哎，这里边有不少都是老相识，都是过去在霸王庄那儿啊一块共过事的。在里边有这个身手秀士冯渊、双枪将祖猫、通背猿猴姚索、赛白猿杜亮、飞天夜的柴温、插翅镖王禄、一枝花苗天禄、柳叶阳春、神火将韩琦、神偷黄甫轩、出洞虎王彦贵、小魔王郭靖。这些人呐，一听说智化来了，呵，他们高高兴兴的全都给迎出来了。一见面，这冯渊呐先开玩笑，哎呦，我等是谁呢？哈哈，智大哥您来了啊。想当初的时候，我们说从霸王庄这儿一劲儿的咱们都奔王爷这儿，您没来，哪知道啊，干紧您早就瞄上那君山了。现在听说您在君山当成寨主了，呵，我们可比不了您，这可真是可喜可贺啊，兄弟们，这给您道喜了。还没等智化说话呢，雷英把手一摆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，大家不都是辅佐王爷吗？在哪儿全都一样啊，何必分彼此呢？是不是啊？正说着话呢，有个小太监进来告诉他们，王爷已经升坐银安殿了，让智化在银安殿觐见。哦，是是是，快走快走。于是这雷英啊一伸手就拉住了智化，哦， 跟着我见王爷去。大家伙呼呼啦啦的来到银安殿的门前了，雷英停住了脚步。哎，知贤弟，雷王官，你在这稍候以后，我进去给你通禀一声。 是是是。 于是雷英带领着众人就进了银安殿，智化在外边等着，功夫不大就听见里边小太监高声呼唤：智寨主觐见呐。智化赶快把头一低，抬脚就迈进了银安殿。来到银安殿里边，冲着上边跪倒在地：小臣智化叩见王家千岁，愿王家千岁圣寿无疆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就听见那襄阳王说了一句：平身吧，谢王爷，一旁自坐。小太监赶快给搬过一把椅子来，智化赶快往旁边一闪身：哎呀，王家千岁在此，哪有小臣的座位，我是万万的不敢。 哎，远道而来，坐下讲话啊， 谢王爷。智化这才落座。王家千岁，小可是奉我家大寨主之令，有一封书信献于王爷观看， 呈上来吧。 于是智化从怀里边把那个忠雄那封亲笔书信掏出来，递给了雷英。雷英呢，往上这么一呈，交给了王爷。襄阳王这么一看书信，智化撩眼皮一打量这位襄阳王，只见他头上戴五龙盘龙冠，镶明珠嵌一宝，光华灿烂，穿着这么一件啊杏黄色的蟒龙袍，上绣蟒翻身龙探爪，下绣海水江崖，腰横玉带大红的中衣，粉底官靴，面似银盆，两道粗眉毛往下耷拉着，一对小眼睛往上翻翻着，大鼻子头，大嘴叉，要没有两个山峰耳朵挡着，就他这大嘴叉啊，能一直绕到后脑勺去。有这么一部花白胡须。看到这儿，智化心中暗想：就尊家您这模样，还想当皇上呢？嘿嘿，看起来呀，你根本就没有九五之福。襄阳王看完了书信了，又看了看智化： 哎呀，智寨主， 小臣在。 要说你家大寨主甭管什么事情，本姑我没有不应的，嘿嘿，只是这件事情姑是不能够点头啊。 啊，你们应该知道，拿住了沙龙是为了给姑的拜弟蓝霄抵命，这个人是万万的不能放掉。 哎呦，智化一听这句话赶快跪倒在地： 千岁，小臣有几句话不知道当奏不当奏。 你有话当面奏来。 王家千岁，小臣得知不久您这可就要兴师举事了，此时正是王家千岁用人之际。沙龙虽然说是伤了蓝寨主了，可人他不能复生啊。再者说呀，那也怪不得沙龙啊，那乃是截拳废摇，各为其主。千岁想请，那沙龙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做大宋之官了，仍然是为大宋效力。哎，他平了黑狼山，清理地面，现在呢被王爷您给抓住了，他自己肯定知道啊，难免一死是定死无疑。如果说千岁您在这个时候格外施恩，哎，您免他一死，然后呢您不但不加罪，反而加封他的官职。沙龙该怎么想？肯定他会拼出命去报效王爷。王爷您想一想啊，您现在失意蓝霄，可得意沙龙，小人把这两个人是好友一比。 哦，你比作何来呀？ 那蓝霄好比是一只犬，沙龙好比是一只虎，你失犬而得虎将。哎呀，这岂不是千岁您的万幸吗？您要再思啊，再想。襄阳王听完智化这一番话， 抬头看了看旁边这些人，一瞅到雷英这儿，雷英啊，他也不说话，只是把头微微的一点。别人一看王冠雷英都点头了，大家伙跟着哎，也都微微的点了点头。哦，那么沙龙他要是不降的话，那不也是枉然吗？ 哎呀，王家千岁，您把他交给小臣，小臣把他带回君山，我们大家苦苦的相劝，他焉有不祥之力呢？ 襄阳王乐了，祥不也不是降了你们君山吗？ 那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千岁，君山是谁的君山？ 那不是王家千岁您的君山吗？啊，我们大家伙都不是辅佐着王家千岁共成大事吗？ 等到了兴兵举事之时，我们在前边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见城得城，见阵得阵，托王爷您的鸿福，我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攻而不取，战而不胜，一直倒到东京，推翻了宋天子，得了宋氏江山，王家千岁您驾坐金銮。 哎呦，这不是我们大家伙的鸿氏大愿吗？王爷您应该三思啊。 襄阳王听完这番话，心里边这个美呀，又仔细看了看智化。过去有人给我提到过你，说你是个大才，今日一见嘛，果然。这样吧，我看你也不要回君山了，就留在我这儿，在我身旁边做一个谋士吧。 智化这么一听，浑身打了个冷战，心中暗想，哎呦糟了，嘿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。 现在我跟欧阳春已经榨取金山成功，不久的就要破君山，救南侠，拿兵雄， 真要是把我留在王府里边，这不是前功尽弃吗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 就在这时候就听见旁边啊有人说话，嘿嘿，王爷既然留你，我看石代荣你就留在王爷身边岂不更好吗？说话的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位镇八方王冠雷英。 智化一听雷英搭茬了， 嘿，对，我就在他身上做主意吧。 哎呀，王家千岁呀，有雷王冠在您的身旁做模式，这还不行吗？雷王冠他是文武全才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，他有神鬼莫测之计，治国安民之策。雷王冠他首都孙武十三片广览武侯的兵书，攻煞战守，排兵布阵，斗以埋伏，精于攻战。 有雷王冠在此，岂不强似小人百倍呢？ 啊， 王家千岁，再说君山上面那是五日一大操，三日一小操，十日一总操，水旱二十四寨，每到操练的时候必须得有小臣站在旁边，尤其是最近又演练了新的阵法，那都是小臣给出的主意，小臣若不在，我要留在王府喽，岂不耽误了君山的演练吗？到那个时候怎么能够报效王爷呢？啊，他一边说着话呀，一边抬头的又看了看雷英。雷英这时候站在旁边也说话了， 哎呀，王家千岁，哎，智寨主所说的也全都对呀，如果君山耽误了操练，恐怕与咱们大事不利呀。 雷英什么意思啊？雷英在旁边也看出来了，智化这个人太精明了， 而且是满府的才学。如果说他真的留在王府，要留在王爷身旁边，有了他，嘿嘿，他就显不出我雷英来了。所以刚才呢，他搭了这么一句，现在又听见智化这么一讲，人家不愿意留在王府，愿意回君山。嗯，借这个机会，我何不赶快进言呢？所以雷英才说了这么一番话。襄阳王这么一听也对呀，将来真要是发兵举事，君山那是我主要依靠的兵力呀。对，耽误了那儿的操练，与我不利。所以襄阳王呢，赶快把头一点，那好吧，就把沙龙交给你，你就带回君山去吧。谢王爷。来人呐，在外边摆宴，要好好的款待挚爱卿。谢王爷。这么着，他们就从这个银杆殿退出来。雷英啊，立刻吩咐人要摆下酒宴款待智化。智化告诉雷英，雷王官，事关紧要啊，君山那儿的操练是一时一刻不能停，改日啊，我再来讨饶，怎么样？您跟王爷说一声，是不是赶快的，让我把这个沙龙带到君山去呀？雷英这么一想，你走了也好，省得回头王爷呀一会儿要改主意。嘿嘿，好好好，这么着，我叫人跟你一块到大牢之中，赶快把沙龙提出来啊！哎，多谢王官。这么着，雷英呢马上派兵丁就领着智化呀，急急忙忙的奔往大牢，跟那个牢子这么一说，赶快的拿出钥匙来，来到牢门的前边，把这牢门打开，智化往里边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几天呐，沙龙沙老英雄在这儿可受了多呀了，披头散发，穿着球衣，戴着手铐子脚镣子，哎呀，他这么一挨呀，沙龙抬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万没想到啊，怎么在这个时节，智化来了？智化赶快冲把手一摆，使了个眼色。沙龙立刻明白了，这是救我来了。沙龙赶快出来吧，跟我走吧。沙龙赶快站起来，牢的过来给他去掉了手铐的脚链，而且呢把这个秋衣也给脱下来，换上他原来的衣服，跟着智化走出了大牢。出了大牢了，智化还告诉兵丁，哎，麻烦你们啊，回头告诉雷王官一声，我呢就也不告辞了，我们就要赶路了啊，还掏出点散碎银两来贿赂贿赂这个牢子们，把这个沙龙啊就从大牢这儿接出来了。接出来以后赶快找了一个小店住下，怎么得想办法让沙龙啊洗洗澡沐浴沐浴，然后拿出银子来，又到外边啊给沙龙买了这么一套新鲜的衣服，让沙龙换上，随着在店房里边叫来饭菜。到这个时节了，沙龙这才敢问，智贤弟，老哥哥，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智化呀就赶快的把他跟欧阳春怎么样上的君山，如何的诈降，钟雄又如何的跟他们拜了把兄弟，怎么想破君山人手不够，就想到了沙龙啊，这样怀揣着钟雄的亲笔请帖，想到卧虎沟去请沙龙，没想到您出了这样的事情了，所以呢，哎，我才恳求钟雄写下的亲笔书信，是我在王爷面前把您给保出来的。哦，沙龙一听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嗨，我这也是身遭横祸呀，不知道我出来以后家里边情况怎么样了。我那两个女儿他们还不得急坏了啊， 智花一听，哎呦，千万千万，我可不能跟他实话实说呀。我如果跟他实话实说，说两位小姐出来找您去了，还不把我这老哥哥给急坏了啊。但是光着急也不管用啊。哎，跟您这么说吧，家里边啊我已经去过了，那儿您可以完全放心。有那个焦孟二位，哦，孟凯焦痴，对，您那两位朋友在庄子里边给您操办家务呢，两位千金呢也都安然无恙。您呢先跟我上君山，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，您看怎么样啊？沙龙一听家里边全都安排好了，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啊，怎么着，您在这儿先待一会儿，我出去办点事儿去，回来咱们就走。智化办什么去了？智化急急忙忙就奔了太守衙门。智化心中暗想啊，凤仙秋葵这两位小姐会不会找到金灰金的人那儿？我到他们家看一看呗。来到太守衙门这么一问，两位小姐根本没上这儿来。哎呦，这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哎，赶快带着沙大哥先上君山吧。智化呀，这才急急忙忙的又来到了客店，给了店钱，跟沙龙两个人就从襄阳这个地方是直奔君山，仍然是先到飞云观，走汉八寨，哎，来到了承运殿。来到承运殿里边这么一看，智化当时就是一愣，怎么不单是钟雄啊跟欧阳春这儿聊天呢，旁边还坐着一位，谁呀？南侠展昭。哦，智化立刻这就明白了，甭问呢，展昭这两天已经让欧阳春劝说的也假降了，赶快带沙龙进来行礼。沙龙见着钟雄啊，赶快就要下跪呀，多谢大寨主您的救命之恩。钟雄啊，赶快过来用手相搀，哎呀，老英雄，你千万千万不可如此，来来来，赶快入座，赶快入座吧，久仰您的大名了，今日相会真是草寨生辉呀！啊，赶快落座，赶快落座。展昭也假惺惺的跟智化见礼，二人见礼之后，大家分别全都落座。钟雄这个高兴啊，立刻吩咐酒宴摆下，又让这个水旱二十四寨的寨主全都到来，大家伙儿痛饮了一番。一直吃到了出京天了，大家这才散去，又重摆酒席。钟雄太高兴了，展眼之间呢，来了四位绑臂，你瞅瞅，欧阳春、智化、展昭、沙龙，这还了不得。酒宴过后各自安歇，展昭来到智化这儿这么一问，现在还有这么一件危难的事情呢。什么事情叫您为难呢？那就是凤仙秋葵两位千金不知道身在何处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相陪欢离合，几杯云朵，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您知是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飞叉太保中雄太高兴了，等那个水旱24寨的寨主全都走之后，中雄吩咐一声，撤去残席，重新摆下酒宴。干什么呀？他要跟这几个人呐，好好的喝一喝，好好的畅谈畅谈。怎么？他万没想到啊，就这么一两天的功夫，呵，山上边得了这么4位英雄好汉，就好像天兵天将一样从天而降啊，何愁我君山大事不成呢？您瞧这4位，智花、沙龙、欧阳春、展昭，呵，把他美坏了。这几个人围着他这么一坐，这个敬一杯呀、那个敬一盏。中雄啊，这酒可就喝多了，话呢透的也多，一直喝到了将近4更天了，这才勉勉强强的散去。当然了，把他们也全都安排好住处了。展昭一看荷叶之间四周无人，悄悄的就来到了智化的房间，见着智化了。智贤弟，展大哥，您来我这儿干什么？我问问你，你是怎么把沙大哥给请上来的？智化就把前后的事情这么一说。哎呀，沙大哥能来，这可太好，好是好啊，可还有一件难办的事情呢。啊，还有什么难办的事情？智化告诉他了，就是沙龙的两位千金小姐女扮男装，现在追出去了，直到现在四处打听啊，他们既没回卧虎沟，而且也没有到太守衙门去，你说这不是急死人了吗？要说这两位小姐她到底现在是身在何处呢？那么这两位小姐到底在哪儿呢？上文书咱们说了，凤仙、秋葵这姐俩女扮男装，带上不少的细软，而且呢还带着兵器，骑着马就从这个卧虎沟这追下来。您想啊，两个女孩家从来没出过门，他们也不知道道啊，追了半天也没追上，这天哪可就慢慢的黑下来了。秋葵大喊了一声，姐姐，哎呦，现在咱们两个人已经女扮男装了，你怎么出门还跟我叫姐姐呀？啊，那我不叫姐姐，我跟你叫什么呀？你呀、从现在开始得跟我叫相公。哦，我跟你叫相公啊，那行，那你跟我叫什么呀？按道理来说呢，咱们俩一块出来，咱们两个人呢应该是兄弟相称啊，但是你看看咱们俩像哥俩吗？对，我这模样是差点，要说咱们俩是一奶同胞谁也不信。对呀、那只好委屈委屈你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呀、就当做我一个童儿，伺候我的仆人，我呢还叫你的名字，我跟你叫秋葵。我一叫秋葵你就答应，你跟我呢叫相公，甭管到哪儿去，我坐着你就站在旁边伺候我。行，反正我也站惯了，姐姐，相公，这个呢我倒是全不在乎。两个人骑着马继续往前走着，天可是越来越黑了，不知不觉的就上了山道了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黑夜之间再往前走，在山里边还甭说遇见歹人呢，豺狼虎豹的，咱们两个人也受不了啊。就是啊，哪怕是有个人间儿， 咱们暂时的借宿一宿，第二天天亮了咱们再追赶咱们的老爹爹。是啊，可是上哪儿找人家去呢？两个人呢、在山道上正为难呢，猛然间就发现前边有灯光。哎，相公啊，你看看那有灯亮，有灯亮那就是有人家啊，咱们奔那儿去。对，咱们奔那儿去。俩人骑着马奔那灯光就过来了，来到近前这么一看，感情啊这儿是个小院，外边呢是灰白的围墙。这个灯光从哪儿出来的？围墙里边啊有根大杆子，杆子上边挑着这么一盏灯笼，借着灯光这么一看，这个灰白墙上边写着三个大字，奉先认识字。上边写的是什么呀？是婆婆殿。哦，秋葵，相公，我过去听人说过，这个婆婆殿呢，那不是男人开的店，哎，是老妈妈开的店，所以叫做婆婆殿。我们两个人住在这儿，不是正好吗？对对对，正好这么着，我去叫门去啊，我去打店。两人赶快翻身下马，秋葵把这个马匹呢交给了凤仙，自己把那冰铁大棍呢摘下来了，几步就来到了店门前，伸手他刚要叫门，怎么那么巧？就在这功夫，眼瞅着竹竿上那灯笼啊，哧溜溜落下去了。啪啪啪这么一敲门，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，干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是打店的。打店呢？你们可真不懂这规矩啊，我们开的是婆婆店，没看见这灯笼吗？这个灯笼如果是挂着呢，你们来多少人呢？哎，我们接你们多少人。这灯笼只要往下这么一落，就说明我们这儿没空地方，已经住满了。啊，你们呢往前走，哎，另外再打店去吧。哟，这俩人这么一听，感情人家不给开门。秋葵当时真急了，咣咣咣，这回啊他不用手打了，用他那个冰铁大棍呢撞人家这个门，咣咣撞的声音这个大呀。里边也急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打店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，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，非住不可。呵，里边的人也急了，哪有这么不讲理的，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。说完话就听见咣当一声大门打开，两个人抬头这么一看，开门这个人呢，也就是40多点岁的这么一位婆子，脑袋上边梳着这么一苏杭的大撅须，身上边穿着蓝布褂子，外边罩着这么一个紫色的坎肩，下配青缎的裤子，青缎的绑腿，白袜子，青缎的鞋，清水脸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高曲弯骨，直鼻梁，薄片的嘴儿，左边啊这个鼻子下边还有这么一个蚕豆大小的大痦子，感情这是这儿的老板。老妈妈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、啊，懂得不懂得规矩呀、啊？你还横什么？你不让住店我打你。呵，胆子不小，你敢跟我动手。这时候凤仙呢赶快一拽这秋葵，凤仙赶快上前，冲着这位老妈妈深施一礼。哎呀，这位老妈妈您不要动怒，这都是我的小厮他不懂得规矩，哎呀冒犯您了，我主仆二人呢贪图路程错走了路头，您看现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，无处可去，想在您这儿呢住一宿。您那个店里边如果说都是住满了，哪怕我主仆二人在院子里边坐上这么一夜，我们也心甘情愿，到时候我们照样的打还您的店钱。这位老妈妈呀把凤仙从头到脚打量一番，嘿，这位相公说话嘛倒还挺好听的，冲着这位相公，你们就进来吧。啊，那行，我拉马去。秋葵赶快的把两匹马也给拉进来了，跟着我先把马拉到马棚去。哎， 秋葵拉着马跟着老妈妈奔了马棚。到了马棚之后呢，他就从这个马背上边啊卸他们这个包袱，手里边还拿着冰铁大棍呢。这位老妈妈过来，行了，我帮你拿这包袱吧。老妈妈呀一接过包袱了一颠，分量还不轻。你看啊，上房啊是有人住了，这么着你们就住在东厢房吧，哎，暂平于您。这么着这位老妈妈呢就把他们领进了东厢房。进屋以后，老妈妈还伺候他们打来了洗脸水漱口水，两人落座了。老妈妈问他们，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呢？啊，是没吃饭呢，等着我给你们拿酒拿菜去。凤仙赶快把手一摆，妈妈，酒就不用了，又茶水没有，我们两个人饥渴难熬，是不是先让我们喝口茶呀？啊，好，我先给你们弄茶去啊。老妈妈出去了，功夫不大，用茶盘子端着茶壶茶碗进来，拿起茶壶来还给他们斟上了两杯。你们呢先喝着茶，我去呢给你们整饭去啊，你们喝茶吧。说完话，这位老妈妈转身出去了。秋葵赶快的把门关好，俩人端起茶杯来，也确实真渴了，咕咚咕咚是一饮而尽呐、啊，茶是喝完了，哎呦，怎么就觉得天昏地乱呢、啊？两人不约而同的扑通扑通就栽倒在地。怎么回事啊？感情这个店呢、啊、是个黑店。嘿嘿，这位老妈妈她不是别人呐、啊。她的丈夫过去活着的时候在江湖上边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那是九头狮的干帽。丈夫死了以后呢，这位干妈妈呢就带着自己的女儿蓝娘儿，娘俩靠什么生活呀，就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座小店，只不过是糊口而已。小店可是小店，如果说有那个贪官污吏，甚至于有那个坑害人的奸商打此路过，或者有那个混活啊，哎，还有那个地痞呀、啊，反正是到这儿想找便宜的，这位干妈妈呀是手下毫不留情。刚才呢一来是这个秋葵冒犯了人家了，怎么拿这个冰铁大棍撞个大门，说话那么横，张嘴还要打这个干妈妈。干妈妈别看满脸带笑，帮他把马牵到马棚的时候用手一接这个包袱，知道里边竟是好东西，所以干妈妈心中暗想，小子我让你横，嘿嘿，一会儿啊你就知道妈妈我的厉害了。一听说他们要茶喝，所以特意的给他们沏了这么一壶好香片啊，里边可就掺上蒙汗药了。姐儿俩不知道啊，出门在外也没这经验，喝完茶了，所以扑通扑通全都栽倒在地。干妈妈听见里边没什么声音了，这才把门开开进来，一看俩人全都躺在地下了。干妈妈一转身呐、啊，就奔那包袱去了，把包袱打开这么一看，哟，里边有不少粘环首饰，有不少细软，都是值钱之物，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女人的衣衫，还有女人穿的工鞋。老太太眼珠这么一转，这俩小子不是好人呢，指不定从哪儿啊抢劫了人妇女的东西。嗯，嘿，一看这些粘环首饰更乐了，该着我女儿走运，这些东西呀都应当给我女儿。就在这时候就听见那院子里边有人呼唤，妈妈，您又干什么呢？您可别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了。这人是谁呀？就是他的闺女蓝娘儿。孩子一再劝过他妈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别一得罪您您就下手，这样咱们这个店成什么店了？一看今天他妈呀 给人送茶去，回头要进那屋就知道要出事儿了。干妈妈还一再喊呢，姑娘你赶快来吧，啊，这儿可有你用的好东西，你快进来看看吧。蓝娘儿急急忙忙来到房间，妈，您这翻腾什么呢？你瞅这么多粘环首饰啊，给你不是正合适吗？蓝娘儿转过身来，再一看地下躺着的凤仙，哎呦，姑娘啊，立刻俩眼就直了。妈，干什么呀？您看，这位公子怪可怜的，您干嘛又要害人家呢？嗨，你不知道，这相公还好，就是那小子，说话呀，别提多横了，还拿那冰铁大棍吓唬我。哼，我饶得了他们吗？你看这东西，这凤儿都是女儿家的东西，不是好东西。妈，您听我良言相劝，这么着，您先把这位相公给救活了成不成啊？我把他救活了啊。嘿呦，姑娘哎，我要是再把他救活喽，他醒过来一问我，刚才您干嘛把我蒙过去，我说什么？妈，您不会就说是亲戚吗？是亲戚？嗨，咱们跟他有什么亲戚呢？您看，您不把他救活喽，咱们不是亲戚，您把他这么一救活喽，我的妈耶，咱们不就是亲戚了吗？老太太眼珠这么一转，哎呦，感情是我这姑娘瞧上人家了，这可真是啊，女大不可留，越留反成仇啊。嘿嘿，要说我这个闺女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也应该找人家了，既然我这个闺女有这番意思，哎，姑娘，妈，万一把她救活了，我要是一问，人家说人家已经有过妻室了，姑娘你可怎么办？难道说你甘心让人家家里边做小不成吗？妈，没有那么巧的事情，您先把她救活再说。救活了，好嘞，你给我拿碗凉水来。姑娘出去一会儿功夫，钻进来一碗凉水来。这干妈妈呀过来就一翘凤仙的牙关，就把这半碗水给灌下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凤仙就苏醒过来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嘿嘿，该找你走运，我先问问你吧，你到底是成家没有？凤仙一想，我本来就是女孩家，我上哪成家去呀？摇了摇头，行了，你不是没成家的吗？嘿，这可是你走运，你看看旁边站着这个，这就是我的姑娘啊，她呀看上你了，想把女儿许配于你，你意下如何呢？凤仙抬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只见这个蓝娘儿啊长得别提多漂亮了，鹅黄色的卷发包头，露着半截青丝，脸上一看是瓜子脸，浓眉大眼，一笑两个酒窝，上身呢穿着这么一个粉袄，下身配着绿裤，还有这么一个粉色的绣鞋。哎，凤仙心想啊，姑娘不错，无奈一劫，我也是个女儿身呢，我怎么能够替她答应心事呢？这不是胡闹呢？一想，我乃是宦官子弟，堂堂的公子焉能要你这黑店之女？呵，姑娘一听这句话，当时就急了。蓝娘儿把脚一跺，妈，过来，我把她捆上，把她捆完之后，您呐，爱怎么处置她就怎么处置她。说到这儿啊，这蓝娘儿抢步上前，蹭着一下，凤仙也起来了。一个是甘茂的女儿，一个是沙龙的女儿，两人立刻在屋里边就交上手了。呵，打的这个热闹啊，甘妈妈在旁边看着，嘿，要说这两个人的武艺可全都不错。打着打着，眼瞅着凤仙呐，体力不支，怎么？您想想啊，造了多少事儿了，自己的父亲被光府捉拿了啊，自己跟着妹妹又大闹了公堂，随着又骑着马走了这么一天了，刚才又用蒙汗药给蒙过去了，还没整个缓过劲儿来呢，更何况脚底这靴子呀， 尽管裹了脚了，里边垫上棉花了，那穿上也不合适，脚底一不利落。当然了，就让那个蓝娘儿啊过来，就把他摁地下了，妈肩头轮二背，立刻用绳子就给捆起来了。哈哈，干妈妈索性就一攥刀弯啊，这就是凤仙带的那把刀啊，插楞可拽出来了，来到凤仙的跟前，你说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凤仙一想，我叫什么名字，我说什么好呢？一想干脆，我叫爱虎，爱虎爱虎。我告诉你说吧，今天呢，你应了亲事还则罢了，如若不然的话，我就让你刀下做鬼。说着话，抡起刀来就要砍。蓝娘儿过来，把他妈胳膊就给抱住了。妈，别着急，您问问他，是生是死两条道，让他自己挑。到了这个时节，凤仙一想，我死是小事儿啊，什么人替我爹爹报仇呢？啊，何况旁边还有秋葵还躺在那儿呢，只要我一死，肯定随着他们就把秋葵给害死了。不如啊，我就替爱虎应下这门亲事吧。好，我答应亲事。嘿，干妈妈当啷一声把这刀往旁边这么一扔，赶快过来就给松绑。空口无凭，你说吧，得给我们点什么信物。凤仙起来，来到包袱这儿，一伸手啊，就把那个碧玉佩给拿起来了。这个碧玉佩是谁的呢？那是当初啊，给爱虎提亲的时候，那是爱虎的义父欧阳春，他的东西交给了沙龙了，作为聘礼。沙龙呢，把这东西交给女儿，东西交给女儿了，可没把这门亲事跟女儿说明白喽。女儿这一回呢，冒充爱虎要答应一门亲事，而且把这信物一转手，还交给了干妈妈了。行了，有这个就全都好办了，你就是我们家的姑爷了。呵，那我这个啊，你说的是这小子，好办。你呀，把那碗凉水给他灌进去啊，他立刻就醒了。我就出去给你们重新准备饭去啊，姑娘，咱们娘俩走吧。他们出去以后，凤仙赶快的拿那半碗凉水把这秋葵呢也给灌醒了。相公，这怎么回事？凤仙赶快把这事情跟秋葵这么一说，正说着呢，就听见外边怎么有人嚷嚷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而且呀，听那干妈妈在上房那又喊上了，哎呀，我的姑爷爷，你可快来吧，姑爷，你可快来，到这儿你倒是给劝一劝的。啊，这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凤仙跟秋葵两个人急急忙忙奔往正房，他们来到上房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两人当时全都傻了。怎么？只见这干妈妈趴在地下，身上边还骑着一个人，这个人抡拳子正打干妈妈呢。两个人仔细一看，这个人，哟，这不是蒋平蒋四叔吗？蒋平四叔怎么会也来到了此地？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,FM95.4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

血，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小灵官单雄信追杀李世民，李世民吓得颜色更变，身旁没有保驾的将官，这里又是洛阳王的国土，单雄信又是有名的勇将，自己那两下子哪是人家对手啊？只要追上就得丢掉性命，这真是叫天天不欲，叫地地不应啊！没办法，李世民偷住铁国梁判官头，这匹马玩命的跑，单雄信的战马也不比他慢，俩人的距离越来越近，相隔就差一箭地了。李世民可真着急了，扯着嗓子喊：哎，我是秦王李世民，何人前来救驾？快来救救我呀！你还别说，这一喊真有用。怎么，他这条路啊，是冲出了果园，过了牌坊，穿过官乡，顺着护城河边跑的。他是从西岸往北跑，偏巧河里头有两个洗澡的，谁呀？程咬金和尉迟恭。因为天气炎热，两个人到双方搭界的护城河洗澡，图个凉快。俩人到了河边，人脱衣服，马卸鞍鞯。那匹抱月乌龙驹一看主人把身上的零碎都摘光了啊，扑通一声跳到水里，他也热呀。那匹斑豹铁花溜也不示弱，你跳我也跳，扑通，马会水呀、啊。两匹马在水里可欢了，屁腾扑腾。程咬金说：哎，老黑，你瞧这两匹马多精神，你往下蹦啊。 哎，不成，我不会水。 哦，你是旱鸭子，那你靠边水浅地方弄水洼啊，可别让水过肚脐眼儿。你瞧我的。程咬金伸上胳膊蹬蹬腿儿，两手往前一伸的咚，直溜溜的钻到水里，随后唰附上水面，稀了哗啦的游开了。什么马骝啊，狗刨啊，仰面朝天呢，还是扎猛子的，全会。这时那两匹马洗舒服了，到岸边的湿沙地方一趴。尉迟敬德见程咬金玩得痛快，心里馋得慌。哎呀，早知道这么好玩，那我小时候也应该学会覆水啊。程咬金眼珠一转，帽上坏了。我说老黑啊，想到当家来玩吗？ 嗯，想，我不会水。 我有主意，我给你做个水骆驼，你骑着我拉着好不好？敬德不明白。 四哥，什么叫水骆驼？ 你瞧我的。老程伸手把尉迟敬德的裤子腰带腿带都拿过来了，他把裤子在水里沾湿了，再拧得干干的，拧得一点儿也滴不下水，用两根裤带把两条裤腿扎紧了，双手撑起裤腰，在空中这么一抖落，一转圈，空气就灌到裤腿里了，再把裤腰掐住，俩裤腿和裤腰就鼓起来。他用腰带子把裤腰那头系上，本应该系个死扣，他诚心呢系个活扣，就把这水骆驼往水里一放。哎，老黑，你趴在裤裆上，两条腿就跟俩翅膀似的，我在水里覆了水，拉住裤腰， 带着你在水里走，舒坦极了，怎么样？ 四哥，你真会玩，这玩可真不错，那我过去了啊。他光着膀子穿着裤头就趴在了裤子当劲儿。程咬金在前面负着水，拉着裤腰，嘴里喊着呢，骑骆驼哟，拉骆驼哟。 敬德在水盆上忽忽悠悠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往前走，高兴的喊， 嘿，真有意思。 没想到走到水稍深一点地方，程咬金突然一蹲，活扣开了，这水呀刷就灌进了裤子里。再看尉迟敬德扑通一声掉到水里，这水一下子就没着胸口啊，淹不死也动不了。随后程咬金稀里哗啦游到岸边，往这一坐，瞧着尉迟恭，哎，怎么样？ 哎，四哥，不好，水都下壳了，我要喝水，快快把我救上来，你快点啊。 程咬金乐了，老黑哎，今儿个该你着点急了，怎么叫我救你啊？ 哎，快点快点，要不我灌死了，我上不去，我过不去了。 想叫我救你行，你叫好听的，我把你拽上来，要不然你就在那待着。 别家，你快把我弄上去啊。 弄上去行，你管我叫好听的。敬德心里是骂呀，好小子，蓝电壳，你诚心整我，你等会儿的，等我上了岸，我非得你打成柿饼子样。他忍着气叫好听的， 四哥，不行不行，辈儿小，四大爷，四爷爷行不行？ 好了，等等。程咬金取根绳子，自己拽着这头那头扔给了敬德，敬德接过绳子等着他往岸边拽。程咬金说，等等，我拽上你，你憋着劲儿揍我，对不对？你得起誓，我把你拽上来不许打我，我才拽你呢。敬德信的话，感情他把我想的全猜到了。 不打你，我起誓我不打。 好了，程咬金这才一倒绳子，敬德忽忽悠悠的奔岸边过来了。他刚爬上岸，忽然西南上有人高喊，我是秦王，何人前来救驾呀，快来救我。就听后边有人高喊，李世民，小孺子，你往哪里走？尉迟敬德懵了，怎么回事？谁和谁呀？一看一前一后两匹马，他脑子反应快呀。程咬金可听得清清楚楚啊，哟，这不秦王呼救声音吗？他掌身去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李世民在前，后边是单雄信，手拿着大槊追上来。他可着急了，哎呦，老黑，赶快救驾去。他让人家救驾，他可不惧，他扑通一声跳到水里躲起来了。敬德来不及穿衣服了，光着膀子，裸着上身，穿着裤头，抄起十三节钢鞭，兼抱月乌龙驹，正趴在沙子上，他一片腿骑在了马背上。因为着急呀，来不及扣鞍颤交还了，只可左手拽住马鬃，往起一提气，喊了一声呵嘞起来，右手鞭在马后丘上轻轻拍了一下子，这匹马心爆叫，噌就站起来。好在敬德过去练过铲骑，铲骑呀，就是骑马不加鞍颤叫铲骑。这匹马噌就来到岸边，马到人到话也到了，丹千岁不必惊慌，少要害怕，俺尉迟恭救驾呀。说着冲到了大道上，李世民看见了敬德，可真是看见救命星了，尉迟将军快来救我呀。他打马就过来了，单雄信很快就追到了，突然见一个黑大个赤身缠马拦住去路，咯噔一扣灯，你什么人竟敢阻拦于我？某家服刑尉迟，担子命功，自表敬德。 单雄信听了倒吸口凉气，感情这就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敬德。一看这黑大个儿光着膀子那肌肉啊，都蹦起多高啊，肯定是力大无比，我得小心点。那尉迟恭用鞭一拍马的后胯，马往前撞，说了声看鞭，哗楞楞楞，单鞭往左边一抡，挂着风声朝单雄信的头顶呜砸下来。单雄信横槊接鞭，他可攒足了劲儿了，现在甭管怎么地我得接一下子。哪知道鞭招变了，他以为尉迟恭这一鞭是由上往下砸，没想到他一翻腕子，他这个鞭呢从底下往上兜，兜槊的底杆又借尽用尽，汤的一声再看单雄信这槊再也拿不住了，哎呀就觉得膀子疼，手一发麻，一扎着手，这条槊日日飞喽。跟着尉迟敬德平着一鞭说了声你给我下去吧，奔太阳穴扫了下来。单雄信再坐在马上就没命了，赶紧两脚甩蹬来个虎抱头，咕噜摔在地下。尉迟敬德扬起鞭来要用鞭扎死单雄信，忽然程咬金喊了一嗓子，敬德别打，皇上要恩收单雄信，他跟你卖一个价。敬德一愣神把鞭收住，程咬金已经爬上岸，穿好了裤子来到前殿，老黑你给千岁救了，挺好挺好，快回去看看千岁吓着没有，这儿没你事儿了。四哥，这小子教你了啊。他回河沿下马穿衣服去了。那位说尉迟恭怎么管程咬金也叫四哥呀？书中暗表，因为我们这部书主要说程咬金关于尉迟恭的事迹就没讲那么多。其实收尉迟恭费老力气了，秦琼在美良川和尉迟恭俩人打了多次，最后结拜成弟兄，以好来感化尉迟恭。他和秦琼是磕头弟兄，当然和程咬金是联盟把兄弟了。压下尉迟恭不提，再说程咬金过来把单雄信搀起来，五弟呀，今天没四哥这句话你这命就没了。单雄信看见程咬金呢，不知道什么滋味，苦辣酸甜咸呐，又恨又难过，张口结舌。怎么想起结伴弟兄的好处，想到自己把程咬金留在洛阳对他那么好你还跑了，可是今天他真就救了我，我说什么呢，半天一跺脚，嘿，我交朋友瞎了眼，从前是金兰弟兄连命都过呀，现在各为其主刀兵相见，没想到我要指的人指不上，跟我不对付人，我倒指上了。这话是给程咬金听，程咬金比猴都精，明白。五弟啊，你指上谁了啊？我那老兄弟罗成，他跟我一心一意守洛阳啊。哈哈，老五位你别犯糊涂喽，你死守洛阳你怎么守的？你知道唐天子降的旨意吗？他说要索拿王世充，恩收小林官单雄信，你懂吗？就因为不忍要你的性命，冲你才没有把洛阳打开，要不然我早把它打开了。为什么要恩收你呢？因为圣上当初在临潼山茶树岗误伤了你的哥哥单雄忠，当时没能过府请罪，总觉得亏欠着你，要不然就凭你单雄信什么王世充还有张什么波能挡住大唐兵马，你仗着罗成帮助守洛阳 我告诉你吧，罗成早投唐了，你信吗？ 啊！ 单雄信听这话倒吸口凉气，不对，罗成回山东了，你怎么知道他投唐了呢？哎呀我的兄弟，算了吧，唐军还没到洛阳，罗成就跟老太太定下了金蝉脱壳计。你想想，当初我和二哥出洛阳的时候，你给我们送行，我们好像对不起你，可是我和二哥商量了，总有一天我们要报你的恩。说着程咬金过去把书捡起来递给单雄信，兄弟啊，上马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。这等等，程咬金，你说罗成投唐了，不错，离开你洛阳马上派人给我们送信，他到山东把母亲安置好就到我们营中，可是他起事了，哎呀，咱们怎么信这个呢？啊，起事有用吗？哎呀，别哀咽了，快回去吧，好好琢磨琢磨啊，琢磨好了有事找四哥。单雄信听了这话，好像头顶三江水，脚踏五湖平啊，愣了半天，他说什么也想不通。罗成啊，我对你天高地厚，你骗我，你在疆场又胜了尉迟恭，又把秦琼抽到马下，你要扎死我给拦住，何算都是假的呀？只气得他上牙咬下牙，咯巴巴直响啊，站起身来，翻身上马，拨转马头走了。这阵敬德把两匹马备好了，一瞧程咬金放着单雄信过来问，四哥你怎么把他放了？哦，咱们奉旨恩收他呀，得慢慢来呀。正说着，徐茂公骑着马从树林里钻了出来，原来刚才他骑马追到这儿，看见尉迟恭单鞭救驾，秦王脱了险就躲在树林里观看，单雄信走了他才出来与两位兄弟见面。程咬金说，三哥刚才这是怎么当事儿？徐茂公说，嗨，我肠都悔青了，是这么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都不值得。就这样几个人返回唐营，李世民先回到唐营，下马进帐，见了秦琼二王兄啊，小王差一点见不着你了哟。秦琼一看李世民脸色煞白，千岁出什么事了？是这么回事情，我们偷光玉果园，被单雄信追赶，敬德单鞭救驾的事说了一遍。就在这阵儿，徐茂公等三人也回来了。秦琼说，哎呀，太危险了，今天要不是敬德赤身铲马单鞭救驾，千岁这命可就没了，此事得奏明圣上。秦王说，那是自然，徐王兄，这事儿是我的错，是我把你拉去的，这么办吧，请你把事情经过写个折子向我父王奏明，要为尉迟将军请功。就这样大家回去休息，徐王公把折子写好了，还画了一套图画，这画一共分八章，先后画的是秦王徐茂公洗心亭饮酒，第二章是单雄信立马横槊怒指秦王，第三章徐茂公跪求单雄信将秦王放走，第四章单雄信纵马直追秦王，护城河边秦王呼人救驾，接着是尉迟恭赤身铲马，尉迟恭单鞭夺槊，单雄信落马，徐茂公把图画好了给弟兄们传看，大家都说好，太好了，画得太像，活灵活现，唯独程咬金把嘴一撇不高兴了，哎，我说徐三啊，这不成，你画得不对。徐茂公说，怎么不对了？哦，核算救千岁没我老程的事儿啊，我要不喊老黑救驾去，敬德能救驾去吗？我要不拦住敬德，他把单雄信扎死了，还怎么恩收他呀？啊， 没有我不行。嗨，四弟，你就别争了，咱们哥们儿有功没功都一样，敬德可不同啊。他保过反王刘武周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应当奖功折罪。你把功劳都归他，就算你大仁大义了。程咬金摇了摇脑袋，那不成，折子上你爱怎么写怎么写，这画上没有我姥姥。四弟，你不是非要画上吗？好了，我画可都是真景啊。敬德救驾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我在水里呢。你是不是跳到水里了？不错呀，得，我给你添上。徐茂公找张纸铺开了，又开始拿彩笔兵帮五四画好了。程咬金一瞧啊，呵，水面上飘着一个绿脑袋，长着红头发，哎呀，这是我吗？你看像不像你？这我不成蛤蟆精了吗？大家一瞧全乐。秦青说，四弟啊，这张图送到武德天子手里，在宫里一存就是上百上千年，你可老在水瓶上趴着呢。算了算了吧，干脆这事儿没我得了。徐茂公说，你认了吧。我认了。徐茂公拿起笔来刷刷几笔，把绿脑袋秃掉，改成水不浪了。他让敬德给程咬金道了谢，才把折本图画呈送秦王，盖上官印，派人快马加鞭送往长安。咱们回头再说单雄信从护城河边返回驸马府，为敬德救走秦王和罗成投唐，心中闷闷不乐。玉花公主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就问驸马，你到玉果园追杀秦王追上没有啊？哎呀，你不要问喽，好恼啊，好狠。嗨，你别有事在心里憋着，到底怎么事你说说呀。嗨，他是这么回事情，可恨那小罗成，他骗了我了。哦，算了吧，夫君呐，施恩不图报，朋友就那么回事呗，你呀，别往心里去。他劝了几句，单雄信憋着气喝酒睡了，直到太阳落山翻身坐起来，来啊，准备酒菜，你还喝呀？喝喝，又喝了一顿。嗯，贤妻啊，我要走了。啊，你上哪儿去？我要马踏唐营。 哎呦，那你带谁去啊？ 就我一个人。 那一个人干嘛去啊？ 小儿李世民敢越界逛我的玉果园，我也敢上他那边溜达溜达，万一遇上李世民，我就一说将他置于死地，为兄长报仇。 哟，夫君呐，你不能去，去了凶多吉少。 不行，你拦不住我，念我夫妻长，你如今有怀揣陆甲，我纵然死在疆场，你要保住身体，保住我单家后代。我走了。单雄信上马提槊，冲出城门，要马踏唐营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。